因为我哋Berkeley 咧读大学咧，佢哋其实咧就系以理工出名嘅。我哋嗰阵时咧，1969年、1968年开始，至到1972年咧，多数都系去到读理工嘅。咁我但系我就唔同啦，我就走去读英国文学。 系 系啦，咁佢哋觉得好诧异啊！嗰啲外星人嚟嘅，华人走嚟读英国文学，其实咧英国文学对本地嘅 A、B、C 啊华语学生嚟讲，都系一个好困难嘅一个科， 系一个学科嚟嘅吓。 我想问英国文学咪即系嗰啲莎士比亚？ 系啦，莎士比亚、Chaucer 咁亦都好啱数嘅，因为导演就系呢一个方向。 佢嗰阵时未谂做导演噶嘛？ 未，我真系中意文学嘅啫，我就走去读文学嘅啫嘛。 喂，嗱，我想讲咧，又要讲下自己啲衰嘢先。即系头先讲到一个叫沙翁啊，即系唔系食嗰啲啊？ 莎士比亚， 莎士比亚咧，咁其中咧喺经常会喺咩状况下会接触到呢啲？即如果你在学校边咧，就是、一啲比较文学啊，一个学科。咁咧，我咧呢一科咧系其中一科 fail 咗嘅，即系好难。你要比较咧，我都勾唔翻嗰啲咩李察王同埋唔知乜乜书，佢入边咧嘅写作手法，有啲咩唔同？哇！呢啲首先小弟啲英文就真系咁上紧啦。第二咧就是、一去到英文嘅文学嘅比较咧，对于我哋呢啲香港仔嚟讲咧，其实有一定嘅难度嘅。咁点解阿导演你当日对英国文学咁有兴趣咧？ 你系咪先对英文有兴趣先咧？ 唔系，我系对人文学有兴趣。咁所以咧，无论系中文啊、英文啊，我都中意嘅。法文啊，咁我都学下法文啦，对文学有兴趣，然后咧走去读。咁咧嗰阵时咧，就无论你中文、英文都好啦，你逐读亲呢啲现代嘅嘢咧。都是以英文英国文学为主咯，咁去嗰度读呢样嘢咯。 其实咧，英国文学难唔难读嘅咧？要喺大学入边， 系咪英文要好好先至可以理解到嘅咧？ 咁嗰阵时，因为咧，我父亲咧就将我送咗入去咧，呢、這个圣方济英文中学。 哦， 喺香港嘅 吓，喺香港佢哋就英文全部系英文。 哦，就习惯咗嗰样， 习惯咗读英文啊，讲英文啊，即系当直情系当英文系为呢、這个母语添。 咁 嗰种咁嘅教法嘅，咁所以咧就对啲英文就冇恐惧嘅。 哦，系啊，呢个好紧要啊！如果你惊咧，你就会褪嘅，就会 点解后来会倒退咧？嗱，小弟读嗰间学校咧，都系声称系一间英文嗱，我唔系话啲老师教得唔好啊，啲老师都好好，翻学都系用英文，但系咧唔知点解我哋一行出街咧就 hello how are you 同埋 yes well 咁样样噶啦？点解你哋有嗰个氛嗰阵时嘅氛围？ 你哋小息系咪都系用英文倾偈咧？同学仔之间？ 同学仔就用中文就广东话，但系咧就同老师啊，同其他同学，我哋都有啲系外籍嘅学生系粤吓，佢哋又唔识中文嘅，咁就咁读落去。佢哋其实我哋分中文嗰、那个 stream 嗰个系统，同埋一个法文系统，我哋有两个噶，你可以读中文定系读法文咁样，外国人就读法文。咁中國人咧就華人咧就讀中文咁樣咯。咁、我讀中文嘅，不過咧就同好多老師啊，佢哋外國人嚟噶嘛。咁同好多佢哋係外國籍嘅學生都係用英文交談咯。 咁你以前啊，劉偉恆，你學校係咪冇乜外國人老師、外國人同學咧？ 係不過佢教 cam 嘅。 咁所以呢個就係個分水嶺啦。係 啦，冇錯。所以我的 cam 都係好差。 California, California dreaming of such a